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那屏风上，文官绣的是禽，武官绣的是兽，绣仙鹤的是太宗的军师，后来登阁拜相的叶慎，云中雁是后来引入深山的谋士罗良嗣，麒麟是后来镇守边疆的宁西王荣陵，斗牛是如今被写成演义故事的陈三武。权力场中，人人都是面目模糊，真正象征身份的恰恰是衣服的形制和纹饰上的飞禽走兽。市井中人都说先敬罗衣后敬人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就如同这一刻，严君玉和慎文看着托盘上团着的五爪金龙，里面那人的身份已经呼之欲出了。大周宫廷的行制，除去分封在棘手之地的几个亲王，整个宫中能用五爪金龙的就只有两个人，一位是正在卧病的皇帝，还有一位是这天下未来的主人，一国储君太子景琰。严君玉和慎文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惧意，严君玉是真的胆大，都到这时候了还敢朝慎文做个虚的表情，压低声音有模有样地安慰他，让他别怕，说他们没说什么坏话，太子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。太子确实没对他们怎么样，事实上太子压根没再理过他们，大概把这事儿当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儿，过了就忘了，但他们还是一样的惨。中午一放学，年幼皇子那边先出来了，七皇子萧许是走在最前边的，他急匆匆出来，看见严君玉跪在那儿，又慢了下来，神色阴鸷。 得，他又要找我麻烦了。沈文，我得走了，你自己小心。 嗯，你也小心。 萧许慢腾腾走过来，极轻蔑地瞥了严君玉一眼。 还跪着干什么？走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夫子罚得太重了，这次回去后萧许都没怎么折腾他。严君玉倒是开心，过了几天安生日子，又从厨房偷了几个点心，不由得想起慎文来。慎文那边日子却不太好过，梅先生回来后检查了他的功课，发现进展不大，难得生气训斥了他一顿。慎文性子看着温文尔雅，骨子里却是极好强的，宁肯挨训也不好意思说是因为三皇子这些天故意欺负他，还烧了他的书，所以才落下功课的。倒是三皇子渐渐找到了对付慎文的方法，他现在也不管慎文的吃穿，只在读书这件事上捣乱，扰得慎文没有办法，只能一口气把带来的书全背了，记在脑子里，日后再慢慢推敲。慎文的书原是他父亲选好的，一共三箱，一年读一箱，由浅至深是要循序渐进来的，不能急于一时。前面两箱还好，后面一箱都是当世大儒的著作，艰深晦涩，他是全靠脑袋记下来，一点儿也不懂，又不敢细想，怕有了误解，以后该学的时候学不进去，只能让他们梗在那里，如同在脑子里堆了一堆啃不动的石块。饶是他向来记忆力超过常人，也不由得有点吃力起来。这天，慎文趁着三皇子午睡，在自己房里做功课，开着窗正用功呢，只听见外面几声鸟叫，有个声音低声叫他名字。 慎文，慎文。 他疑惑地抬起头来，吓了一跳，院墙上趴着的那个人不是严君玉又是谁？慎文吓得连忙扔下笔走了过去。 严君玉。 还好这地方有棵茂密的枇杷树挡着，严君玉今天穿的又是一身水绿色的衫子，倒也不显眼，他脸上汗津津的，显然是跑过来的。 你看书好专心啊，我学杜鹃叫你也听不见。 严君玉笑眯眯地说。慎文不好意思地笑了。 我真以为是鸟叫，不知道是你。 傻呀，夏天哪有杜鹃叫啊，再说了皇宫里也没有杜鹃鸟啊，你下次听到这个记得是我。 严君玉嘱咐道，不知想到什么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堆用帕子包着的东西来。 那给你，我弄来的点心比馒头好吃，你藏好了。 慎文本来想告诉他三皇子已经不乏自己挨饿了，但是被严君玉亮晶晶的眼睛一看，也就不好意思说了。 谢谢你。 这有什么呀，我还有的是。你还缺什么吗？我去给你弄来。 严君玉不知踩着什么，安安稳稳地趴在院墙上，只露出了手臂和脑袋，认真地跟慎文聊起天来。他眼神热切得很，慎文就算不缺什么，也得想个缺的东西出来了。 别的都好，就是三皇子烧了我一些书。你有三礼吗？就是周礼、仪礼、礼记这三本。梅先生不好讲春秋，喜欢讲三礼，我怕我有些地方被漏了。 三礼，我想想，哎呀，三礼的书壳子是什么颜色？ 严君玉的眼珠子认真转起来，慎文无奈的笑，严君玉不干了。 你别灰心啊，你等着，我回去给你找一找，我奶奶给我准备了很多书的，来，你把书名写在我的手腕上。 严君玉挽起袖子，把手腕伸出来给慎文。慎文拿了笔来，还是有点犹豫。严君玉的皮肤极白，比什么羊皮纸都来得细腻干净，沾上墨未免太暴殄天物。严君玉自己倒是毫不在意，催着慎文写了一溜烟就跑了。 你等着，我找到就给你送过来，注意听杜鹃叫啊。 严君玉一路沿着宫墙跑回皇后宫中，刚进院子就被萧许逮了个正着，阴质却漂亮的少年穿着锦袍，神色不善地等在正堂里。 你去哪儿了？ 我出去逛逛。 严君玉今天倒是没露出那应付的神色，兴许是跑得急了，还喘着气，来不及换成敷衍。萧许的心情好了一点，他冷冷地教训严君玉， 别在宫里乱跑。 好。 也别偷厨房的点心了。 萧许这话一说，严君玉果然惊讶地抬起头来，那双黑眼珠定定地看着他。萧许本能地觉得心情大好。 看什么？真以为你那点偷偷摸摸的事没人知道？蠢东西，皇后宫里的厨房能随便进吗？还好这几天没什么事，要是饮食出了问题，追查下来，你就是意图谋害皇后，知道吗？ 严君玉还是很机灵的，知道混不过去，露出一脸乖巧来。 知道了。 知道就好。 萧许说完就从严君玉身边走了出去。严君玉正低着头琢磨下次去哪儿偷馒头呢，就听见一个声音冷冷道， 下人不是也有厨房吗？再不成，每天撤下去的点心也够吃了。蠢东西。 严君玉惊讶地抬起头，萧许已经走了出去，只留给他一个高挑漂亮的背影。严君玉把自己带来的书翻了一遍，发现竟然没有慎文写的那几本书，不由得有点灰心。七皇子宫里倒是书多，他本来想偷七皇子或者其他伴读的书来抄一遍的，可现在七皇子都知道他偷馒头的事儿了，就不好下手。这天严君玉正好撞见七皇子的另一个伴读黄熙提着一包书要送回去。 哎，这些书哪来的？ 还能哪来的，藏书阁呗。圣上特地为宫中皇子设了藏书阁，许多冷门的书都在那里借。七皇子看书快，隔两天就要送一次呢。 哎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让他去送书，咱们玩蹴鞠去。快来快来，就差你一个了。 雍嘉年很不耐烦，黄熙听了把书往严君玉手里一塞，连忙跑了。 你还没告诉我藏书阁在哪儿呢？ 就在御书房旁边，二楼的小格子就是了。 严君玉提着一大包书走到了藏书阁。其实他把手上的书都翻了一遍，发现七皇子看的书名都稀奇古怪。御书房常年是很安静的，今天年幼皇子们不上学，只听见年长皇子那边传来朗朗的读书声，有个小太监在扫地。 严君玉绕了一圈，总算在正房附近找到了个二楼的小格子，就是找不到上去的途径。不过这可难不到他，他解开包袱皮，把书往背上一捆，抱着一棵树爬了上去。二楼更安静了，藏书阁倒挺精致，靠窗的榻上、紫檀小桌上还摆着杯茶，有翻开的书，剩下的全是一架架的书。严君玉略看了看，发现这些书比七皇子看过的还稀奇古怪。他一边找，一边时不时看自己手腕上的字，生怕看漏了。这一看，就被他看出端倪来。这藏书阁的书，不知道被谁在第一页上全部盖上了一个朱红色的印，方方正正的，他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等到终于翻开一本书，看见上面不只有这印，还有朱笔签的陈明两字，严君玉恍然大悟。 哦，原来是萧陈明印。这人也是无聊，给这么多书盖了印还不够，签名干什么？ 因为盖印是表示看过，看过且喜欢的才签上名字。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抬起头来，就看见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，非常漂亮，像传说中的丹凤眼，瞳仁是淡淡的烟灰色，如同山岚一般。本该是非常轻浮的，但是他的眼神中仿佛有某种力量，如同山岳星辰，让人肃然起敬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